听见经典，听见中国。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中关村东路北向南方向，城府路到北四环西路辅路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1, 2, 1, 2, 3, 4, 过去了。 怎么了？ 真的过去了。 你现在回忆往事吗？ 你知道当我们伫立在窗前回首这一年，望着窗外的行人啊，都被冻得差不多啊，七荤八素的冻的啊， 真的真的。 然后看着车流在这个城市啊，这个川流不息的样子，你是否会有一些漠然的忧伤和忧愁？ 对，这一整天过得实在是太快了。 我说的是这一整年好吗？你没有觉得吗？这一年的时间，就这么样。一闪而过， 稍逝即逝。 对， 对，除此之外，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刚刚过去的夏天的感觉，为什么现在冬天来得这么凛冽？ 对，这一年你还有多少的记忆点？现在呢，可以让你马上想起的，这一年你感冒了多少次？啊，我反正是感觉自己又感冒了。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来一把回忆杀，回顾一下这一年的时光，是吗？ 对，就特别想唱一首歌。 怎么了？ 一月也过去了， 嘿， 二月也过去了，嘿。好吧，在这一年接近尾声，其实也是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在2018年最后一个这个工作日的直播了，可以这么说。因为下周一虽然我们也是直播，但是同样也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但是那一天大家应该是在假期中。 对，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在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播放你的歌单。 对，就是这一年你最喜欢的一首歌。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哎呀，不管怎么说，生活还是得不停向前。这一年过去了，还有下一年啊， 对，咱们都得 好好的活着嘛，是吧？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一定要注意添加衣物啊。 先来听这首歌吧。 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他们的头很大，他们的腿很细，他们拿着苹果手机，他们穿着耐克阿迪，上班就要迟到了，他们很着急。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他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悄悄地许下愿望，带他去蒙古国。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 还是那一点点小积蓄，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 不管是过去的这一年，还是马上到来的2019年，大家都好好活着啊！ 对，这首歌送给大家，聊以慰藉生活在格子间的我们。 对，大家都不容易啊，所以每天下班路上，我们希望这些音乐都可以给大家很多的安慰。 为何生活 如果此时此刻你已经在收听节目，然后呢，就是如果你的环境也算是暖和，可以腾出手来跟我们互动，可以找到白街 FM， 然后告诉我们在2018年这一年你最爱的一首歌。 杨娟白雪的百人节，地灵的节，然后不要忘了，就是我们还是要一定有一个心怀远方，毕竟马上就要假期到来了。 真的， 虽然说现在正在加班，可能有些朋友还正在进行一个年底的规划， 对， 那我们调节心情最好的方式就是来一首小甜歌。 是。 人要学会知足而常乐， 要知足常乐。 可万事都一笑而过，还有什么意思呢？ 该笑笑，该哭哭，没关系啊。然后呢，我们总是希望可以这一年又一年陪伴着大家的。 所以奉献的这首歌来自王祖林，《有你的快乐》， 来放松一下啊。 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一周，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故意要你为我等待，说不出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 好意思啊， 吸溜留下鼻涕。 对，在王若琳的这首《有你的快乐》这首歌当中。 为什么王若琳每次出场的时候方式都不太一样？要么就是我打喷嚏了， 要不就是我这个倒吸鼻涕啊，真是哎呀，就是我们俩。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千万要注意防寒保暖啊。 王牌推荐。 天儿太冷，估计大家都这个互动可能都没有那么像夏天热情了。就是，比方说天儿一冷吧，这手拿出来，如果在外边听的话啊， 你就别说了。昨天不是有朋友发来信息说，现在能跟你们互动，尤其在户外正在行走路上的朋友，真的是真爱粉。 对， 除此之外，现在要是有一些很好的朋友跟我打电话，我都是拒接的。 你这样不太好吧？ 真的，你就很冷啊，想到室内的时候再给他回过去。 好，所以说因为这个冬天失去了不少的朋友，如果这样失去朋友的话，那可能也不是真的朋友吧。 联络我们，就是跟我们说一说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好不好？ 这样还要说吗？ 如果说真的就是特别冷的话，就不要发送信息了。 我其实特别想看一下，他们现在听节目的那个环境， 动手动脚。 你们能不能发一下你们现在听节目那个环境，车里也好，外面也好？ 对，都可以。联络我们，找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2月31号的跨年夜会有一下这个。一个相声的专场演出， 是的，将会在北展剧场上演。 郭德纲啊，他的这个也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段子啊，一些新的段子来满足大家需求。因为这互联网的发展，可能听来听去就那些了哈，所以他也是在力求创新吧。 是， 再来看一个展览。 就是元旦假期呢，还有一场比较特别的展览，是演员陈坤发起的《行走的力量》分享展。今天开始呢，在朝阳大悦城正式开展。《行走的力量》今年已经是第8年的时间了，而且他面向全国招募了18位善于察觉情绪的人，一起在云南的西北山野林间走来走去，然后生活了5天4夜，全程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要静语， 止语，不说话。 对， 就是感受大自然啊。这个实在是不太适合我， 认知情绪的一个过程嘛。 他其实也会表达一个主题，每一刻都是最好的自己。参观者就会在他们止语行走的过程中去看他们情绪的一个转变，算是行为艺术吗？ 对，也算是其中一种。好久都没有听到陈坤的声音了。 这是他很早以前的一首歌，就是《月半弯》那张专辑里的，叫做《 烟火》吗？ 黑暗中你点了一根烟，用来打发无聊的想念。你说你喜欢站在最高点，狠狠将烟头弹到半空里面。转眼间烟头坠落地面，溅起了花火，一点一点。就在那一刻，闪亮你的镜片，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10年以后，我们在重逢那一天，你是否有改变？是否依然喜欢看花火溅起的那一刻最动人的场面？你说在美的花火灿烂也只是瞬间，转眼就会消失不见。 让我们在这首陈坤的歌《烟火花》当中去接触一下，或者说拥抱一下那些在这一年当中那么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是， 无论大家是手握方向盘，就是不能说是冒险啊，我觉得要注意安全啊。就是如果是停车状态下，可以拍一张照给我们。这些。那些为我们冒险的梦，谢谢啊！ 看到飞发来信息，他说现在坐在车里真的是好冷好冷，握方向盘的手都是兰花指。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还有24发来了一段小视频，他 在车里面收听九七四的场景，以及它周围的这些车水马龙，这些夜色。烟火虽然转瞬消失不见，但是我们可以留下很多的记忆，不是在这边特别刻意的矫情和走心啊，因为总人到年底的时候总是会显得好像感慨很多的样子。 对，尤其把自己藏在一首歌曲当中的时候，就会感受到那种唱歌人的一份柔软。 哎，真的是这样。然后听着这首歌，看着大家发来的图，包括平均的时速 22.7， 22.7 迈的 Demi 啊，开的还挺慢的，应该是在堵车。注意安全啊，你们如果开车发照片的话啊。看到了文泽在黄昏和黑夜当中拍来的这张照片， 对，还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信息，然后除此之外要提醒各位朋友，如果天太冷了，现在手握方向盘的话最好戴着手套。 对，还看到了 Sandry X 发来的照片，然后可以从你的照片当中判断现在你刚刚应该是过了德胜门桥。 是是是，联络我们，找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此时此刻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都欢迎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 对，就是随手一张照片来表示一下吧。让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拥抱一下你。接下来我们看的是一部新上映的电影，是阿米尔汗主演的《印度暴徒》，应该是今天开始全国上映了。 对，阿米尔汗应该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了，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标签，就是金庸迷。 哎呦，是吗？ 就是他最喜欢的小说是《鹿鼎记》，所以在这次他的电影当中有一个角色就很受韦小宝的启发，就很调皮啊， 哎，就是有点玩世不恭的样子， 油腔滑调的， 最后却选择了民族大义。 是，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每次看到他的名字，都让我想到我另外一个朋友， 哪个？ 阿米尔道汗。开玩笑的一个称呼。 天冷了， 因为对，这踢足球的时候汗出比较多啊。好，我们再来看另外就是毕赣导演的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其实这两天一直在提， 是由黄觉和汤唯主演的，将会在12月31号正式上映。而且这部电影呢，之前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过一种关注大奖的提名。 所以这个有提名，然后其中有三个也获奖了啊，对吧？就是在金马奖上啊，五个提名，三个获奖。而电影的最大卖点呢是中途的2D转3D的这个一个镜头，是不是？ 对，一个多小时的超级长镜头，就是据说啊，宛如梦境一般，效果非同凡响。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入夜的时候，你就看着那个周围的景象啊，景色，这个城市慢慢的沉入到黑夜的那个状态， 是 就像大家发来的这些照片一样啊， 星星点点的、 嗯、 看到大家发来这些照片，比如说我们可以点几个名，若干年以后应该是一位我们的新朋友了吧、 嗯、 就看他发这个信息的频率很少， 应该是在长安街上，就是、啊、溜溜，然后发来的也是一张接近黄昏的照片给我们，说刚才绿灯了， 嗯， 还有佳佳， 对，还有我们 弟弟佳佳， 对对对，还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比如说菊小梦、 嗯、 每天都会跟我们参与到互动当中，就是特别感谢这一整年大家的陪伴， 还有安静， 嗯， 因为临近这个年关嘛，到了一八年的最后的几天， 嗯， 我们特别想用我们的方式致以我们的问候和感谢， 是的， 谢谢你们这一年对我们的陪伴啊，不是煽情，真的，因为平常我们节目节奏比较快啊， 是 想呈现的内容也特别多，很少有机会念你们的名字。 对，我们还要问候一下马上汽车就没有油的陈， 哪儿呢？ 他说汽车马上没油了，要准备去加油，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参与我们稍后的白给一百块的时间， 没关系，我现在去救你，因为我是Aquaman, Aquaman, 把水变成动力呢。让徐锦江老师去救一下你。OK, 还有 Shadow,、 嗯、 Shadow, 对、 那个 嗯、他发来了一张照片，也是正在行驶的过程，还有半梦半醒，他说室外零下六度。哎，往上我看一下，他说室外零下六度，坐在车里听着娱乐做王牌，心里还是暖暖的。 谢谢，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让我们欣慰的评价啊！谢谢王先生，谢谢王先生、李先生， 谢谢学宋、 陈先生。如果你想让我们念到你的名字，别忘了随手一拍你现在所收听节目的环境，无论是窗外的还是窗内的，如果是在行走，请你做好保暖的工作。怎么来形容我们的之间的这种情感呢？ 就是成长式的陪伴、嗯、对于我来说吧，这一整年我觉得大家已经包容了我太多太多的缺点、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成长式的陪伴。 哎呦，哭了哭了哭了， 哎呦呦呦呦，你，我跟你说，你现在这种煽情略显油腻，你知道吗？ 我没有煽情，谢谢。 你哭了哭了哭了，略显油腻。 咱们俩现在像在两个时空，我是张嘉明，你是婉君，好不好？你是演琼瑶的，你先哭。 头发吹干，加一道碗，水喝一半，要我帮你喝完。篱笆红山，陪你去看。黄昏河畔，手留。

让谁听你喜悦，陪你掉眼泪。嘿，好久不见，请你许个愿，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我寄了张卡片，地址是感觉，手间人叫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我寄了张卡片，画你的笑脸，写祝福的留言，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好梦就会趁你睡醒时。我习惯感觉 一首很暖的歌，在晚高峰的车灯一点一点亮起来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一个消失已久的东西，在这首歌里，就是手写的卡片， 是来自梁咏琪和古巨基这首《许愿》。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老歌就像深深的烙印一样，那些歌词都想都不用想就脱口而出了。 真的要冷一下吗？ 怎么了？ 一首老歌就像是一位老歌。熟悉啊，熟。 哎，真的很多年都没有写那种手写卡片的感觉了。那我觉得他歌词当中写的最浪漫的一句就是这句，有一张卡片，地址是感觉，收件人是永远。 那种传统的浪漫现在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电台依然留存着。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用音乐的方式再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是的， 包括看到了很多在朝阳北路天街那边路过的朋友，包括吕小壮，是不是？ 对，老朋友， 谢谢。 对，他说很喜欢白洁， 谢谢。张晓彤，这就是在朝阳北路的 尹同学。 尹同学，还有一哥们说要什么祝婷婷姐什么牙齿 快快好起来，就能大吃大喝了。他说一定要读啊， 大吃大喝完了，牙齿还能接着好吗？关键是 提下他的名字叫 Jurassic。 OK， 好。 在12月28号星期五这个工作日的下班路上，我们其实真正开始陪你一起倒数这一年了。 嗯， 因为31号那一天，虽然我们在节目上，但是大家有可能放假。 对，照常在现在可以和我们第一时间分享一下，2018年的时候，你觉得记忆深处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什么？ 对， 有可能在那一天就能播放你的歌单。 对，我们会变成一个类似于像榜单的揭晓，对不对？今天我还要唱歌呢，在6:30之后的环节。 所以你现在也要唱是吧？ 我怕 也过去了， 凑合唱两句，怕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到目的地了。 不会的，不会的，就怕很多朋友错过了。 一月也过去了， 嗨， 二月也过去了，三月也过去了，四月也过去了，五月也过去了，六七八月过去了。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这么过去了，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 谢谢黄渤。 前天也过去了， 不然我。 昨天也过去了。 突然听到了两个声部。 啊，是。 对。 怎么跟不上调了是吧？ 哎，好吧，就唱到这儿吧，剩下大家直接听就完了啊。 后天也过去了，大后天也过去了，反正后来那些不拉不拉，后来都过去了。想要做的事太多，做了的太少，下了决心又后悔，我是体力派才明白，说的很简单，做着做一半，梦想也飞了一半，可却老了不止一半，那样怎么办？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过，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蹦蹦蹦蹦，啊，前天也过去了，昨天也过去了，今天也过去了。明天也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大后天也过去了，那些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后来都过去了， 那些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后来都过去了。 这是我听过歌词当中最敷衍的一首歌，但是说的全是大实话，有没有？ 反正都过去了。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就这么过去了。不好的那些也都过去了。 是，即将迎来的都是一些好的事儿。 美好的祝愿，谢谢。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最近有一个剧，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 就是我造成了剧荒，所以点开了这部剧的第一集看了一下，觉得还行，挺好的。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是，这两天终于在湖南卫视正式开播，而且首播时最高收视率达到0.89， 口碑不错。而且和《大江大河》一样，其实都是国剧良心的这个正午阳光出品的。 对，久旱逢甘霖了嘛。 是，好像开播的几集表演、构图、场景各方面都算有质感。 制作精良，观感是还不错的。 对， 还有正午阳光旗下的几位比较熟悉的面孔坐镇，比如说《大江大河》当中的宋运辉的父亲。 啊， 对，我说看那个 也眼熟。 对，眼熟，出现在哪儿呢？没想起来。 好吧，当这个题。 材其实有点意思，然后带了点这个回到过去的这种穿越感。 嗯， 同时呢，你可能在看这个剧的时候，需要对古代的各方面有一些了解啊。 嗯， 对，包括你看这个剧也会有一些体会或者是学习。 嗯、是，比如说他讲的是一位年轻的法律工作者，因为遭遇了泥石流而穿越到了古代，成为一个大户人家庶出的女儿，在大家庭里就不受待见。 哦，谢谢艾克老师帮我们把剧情重新说了一遍。那我们其实 原著小说 对， 嗯， 总之呢，这个因为我们印象当中正午阳光擅长的是男性题材啊， 嗯、 对吧？包括这个《琅琊榜》啊，《大江大河》， 嗯， 都是充满了阳刚气。 嗯、是，虽然说女性题材里面有我们比较熟悉的《欢乐颂》啊这部爆款，不过呢评价还是稍微弱了一些。 嗯、 而且大女主戏《知否知否》开了一个好头，剧情长达70多集，希望后面不要掉下来， 嗯、 就不要烂尾就好了。 是，应该有一些朋友在追这个剧啊。 嗯、 好。 其中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小演员小芈月长大了， 嗯，这就是里面的歌。 一朝花开傍柳，寻山无觅亭口，纵饮朝霞半日晖，风雨捉不透， 一人共唱小手，太高冰泪难流，锦书总把墨回首，无语随磕头。 昨夜雨疏风骤，有谁不消残酒，试问眷恋人去到海棠依旧，知到残酒，试问眷恋人却到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柯。最近去电影院陆续可以感受到过年的氛围，有一部还挺抢眼的，贺岁档《神探蒲松龄》。这部剧走的是非常贺岁档的路线，特效和剧情都很适合一家人去电影院观看的那种热热闹闹的。虽然说电影得要等到大年初一才上映，但是现在还是可以先看看剧照一睹为快。提到这部剧的原因呢，是因为有人觉得新剧当中的女主角钟楚曦虽然扮演的角色是聂小倩，但其中的扮相会让我们一下子回到当年郑秀文扮演钟无艳的那个时代，所以现在不妨回复关键词钟无艳，就可以收到一张现在和过去的重逢。一提到钟无艳，大家可能首先和丑联系到一起，事实确实如此。钟无艳人如其名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丑女，然而呢，她却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以及胸怀天下的品德，赢得了皇上的青睐，而且被封为尊贵的皇后娘娘。因为钟无艳的事迹很富有传奇色彩，所以后来我们才能看到有很多不同版本的钟无艳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今天为大家挑选了5个版本的钟无艳，到底哪一个版本最让你心动呢？我们可以帮大家一一来回忆一下。第一张照片就是2012年《东西攻略》当中陈法拉饰演的东宫娘娘钟无艳，紧随其后就是2001年播出的《吾爱钟无艳》。这部作品是很多人少年时期非常喜欢的电视剧，因为剧中范文芳饰演的钟无艳十分大方得体。当然呢，还有郑玉玲所饰演的版本，她是香港地区影坛的老戏骨了，她饰演的钟无艳也非常的有年代感。紧随其后的就是台湾地区版的钟无艳，是改动最大的版本，因为在这个版本当中，钟无艳和齐宣王的爱情发生在当代社会。最后就是大家很期待的郑秀文，这个堪称经典的版本，让我们看到了除了那些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还有当年梅艳芳女扮男装的齐宣王。看到这些剧照，有没有让你回忆起来一点点其中的剧情呢？ 的私心规准我体谅，无人问我寂寞尽头何处去养伤，原来是我的心境高度变为偶像，纯情愿照耀着别人就如月亮，为奴婢为你备饭奉茶是残忍真相，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没有。关怀

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来来来，这个片花我们也播不了几回了。 嗯，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是谁 ？Hello，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做你们的这个小太阳啊，天黑了以后就是 暖暖你们的心，暖暖你们的手。就是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各位朋友，手不暖了。 对，我说天黑了以后咱们做什么 啊？做什么呢？电灯泡吗？做一轮太阳。 一时无语凝噎，少跟垃圾人在一起，少跟每天传递负能量的人在一起，多跟像我们这样的阳光乐观的人在一起。 对，所以今天特地为大家选择这首来自张宇的《小小太阳》送给你们。 要努力做别人的小太阳，做不成太阳，做电灯泡也可以。 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游荡，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有一点释怀，有一点彷徨。最怕的其实是孤单。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修补我脆弱的情感。你总是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你的港湾。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高高的对待。 我跟你说，海克，我真的服了你。天黑做什么？ 做路灯， 这怎么对路灯啊？或者家里温暖的灯， 小盏台灯， 对， 也可以 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一定是那种暖光的， 是不是？能不能天黑我们做一顿饭，是不是？我们啊，然后做一个美梦，是不是？干嘛做电灯泡？你是不是？哎，这个人，小小的太阳，这首歌是送温暖的。那接下来我们的听友在线上了，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吧。Hello， 嗨，你好。 哎，你好，白姐好，艾科好。 你好，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怎么称呼？ 我姓何，叫我小何吧。 小何，小何是在生活中是一个很热情阳光的人吗？ 应该不是。 不是，那好吧，那让我们 听他的声音还挺好的。 对，让我们努力做你的电灯泡，不是做你的小太阳，好吗？ 谢谢。 OK 啊， 可以成为今天的梗了，是吗？ 准备好了吗？如果拿到这个福利的话，你是不是有可能在节目里大笑几声？ 应该会的，我特别开心，今天能念我的那个回复，还给我打电话， 对， 一直在车里面等着。 对，说了一下这个 何 延 德 就是，对，因为刚才我们念你， 对， 是你吗？说在， 是我，我特别高兴， 孩子， 所以我就 对，他还在睡着，所以我就一直坐在这儿。 那我们现在声音是不是应该小一点？ 啊，他现在还在 睡、啊、没关系，没关系， 还在睡觉吗？ 他还在睡。 你是我碰到的唯一一个我插话都插不进去的听友，我跟你说。好嘞，回来了啊。 好了， 我们希望孩子睡醒之后你能告诉他说爸爸给你赢了几百 200，今天200块钱、 啊、加油。 好的好的，谢谢。 来，最简单一道题开始啊、嗯、演员陈坤最近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竟然被围观的粉丝叫错了名字，请问粉丝叫的是杨坤吗？ 不是。 你知道我们俩在问这道题之前是有一个小小的赌约的、嗯、我们就觉得说这道题肯定大家都能答对。 嗯嗯，结果我赢了、 啊、 我没有想到 是你答错。我还是看过这个新闻。 对，你还答错。哎，你看过没有？ 好吧，就是对于平常工作比较繁忙的朋友来说， 哦，他没看过。 对，关注这些花边可能不太容易。嗯、 对、哎， 但是我们今天还会有9.9元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所以我要替他说句话，是我们总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每一天，这一。耳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嗯，但实际上就是像这样的负重前行的这个父亲啊，他其实每天要忙碌的事情很多，要赚钱，要工作。 但是现在你可以告诉自己的女儿啊，等一下爸爸可以给你买一个爸爸汤，或者买一个冰激凌。 好的， 对， 冰激凌不行，冬天不能吃，冬天不能吃。 谢谢，祝你和你身边的孩子全家都幸福快乐。嗯，再见， 拜拜。 好的，再见，拜拜，拜。 好嘞，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在线上哈、啊，我们来顺便听一听歌华在年底为我们准备了什么。 大家好，我是歌华电视院线冯梦杰。元旦前，歌华电视院线特别策划上线了《细看2018》18个看这里的理由主题专区，大批优质电影为观众带来了视觉盛宴。一是陈凯歌的《妖猫传》、张艺谋的《影》、姜文的《邪不压正》等名导大作纷纷上线；二是《唐人街探案2》、《超时空同居》、《西红柿首富》等爆款喜剧给爱热闹的观众送去福音；《侏罗纪世界2》、《巨齿鲨》、《蚁人2》、《黄蜂女》现身的燃爆的好莱坞电影一应俱全。凭借积攒的良好人脉和观众缘，刘若英和黄渤分别导演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和《一出好戏》相继上线，《红海行动》和《我不是药神》两部重量级电影上线后激起了一波点播高潮。另外，《无问西东》《爆裂无声》《黄金兄弟》《起跑线》等优质电影也已上线，观众进入专区即可畅享以上所有电影。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嗯，我们的听友现在正在等待接电话。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嗯，今天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没有接电话。 是的，我们点一下他的名 Lever， 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嗯，应该是到家了，或者是没有注意手机。那我们接下来只要把电话打给另外一位发来这个我们的关键词的朋友了。 嗯哼，嗯，回复中午眼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嗯，好，这位听友已经接电话了，我们马上把他接入到线上来。 是刚才没有接电话那一位吗？ 不是，另外我们就单选择了另外一位朋友。 Hello， 嗨， 还稍等。 哎，你好。 嗨嗨，收音机关了吗？ 啊，关了，关了。 好，待会儿再打开啊，因为我们现在连线过程。怎么称呼你啊？ 我叫小叶子。 小叶子啊。 小叶子经常会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 他这个图就是微信的头像，是特别温暖的图片。 嗯，两个小朋友。 对，希望你今天能够成功，好吗？ 好，谢谢。 我们问一个简单的题啊，从简单的题开始。 第一道题算是温故而知新了，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去年这个时候也出过这道题。 好吧，说吧。 天气寒冷又到了穿秋裤的时候，那么请问最早取得秋裤设计专利的人是一位美国人吗？ 是吗？ 是。 在这个大冷天， 这个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电乐可以换一换了。 对，太凉了，是加拿大人啊。好吧，记住，秋裤是来自于加拿大人的发明。啊， 对，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要问一遍这个问题嘛。 好的，好的，好的，没关系，小叶子，答错了也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小红包是给你的，好吗？ 稍后把二维码发送给我们，好吗？ 好， 谢谢。好，谢谢你，再见， 拜拜， 拜拜。 好，我相信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秋裤是加拿大人 对发明的， 每年到冬天的时候说把那个加拿大人发明的东西拿出来啊，对，一定要这样啊。好， 是的，稍后还有我们的音乐题，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了。现在可以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除此之外呢，如果行驶在路上你方便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用什么方式在收听节目呢？ No doubt AM hour and the radio loud The same songs with the same old rhymes Told me to shake it off and swing from the lights But I can't help but drive away from all the mess you made You said this hurricane, now it won't go away And I promised I'd be there, but you don't make it easy Darling, please believe me Cause loving you is too hard all I do is not enough of the routine lights funny how easy you could see my blind side still the same songs with the same old beats sure I could stay but there's a place I'd rather be and I can't help but drive away from all the mess you made you sent this hurricane now it won't go away and I promised I'd be 有听友是用听听 FM 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听听 FM。 嗯哼，然后呢可能在用通过网络收听的方式的时候有一点点延迟，不过没有关系。 包括在成都收听我们节目的熊熊啊， 还有一如既往在广州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这个火皮本泉兄想做一个热水袋， 对，被抱着很温暖的感觉， 里面装热水就好，不要装开水啊，得烫着那个啊，装点啤酒啊。 女生就可以说每天在冬天的时候贴一个暖宝宝，但是一定要隔着衣服贴。 哎，这个暖水袋里面放啤酒，这是一个多好的创意 啊我竟然 get 不到你的梗。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在想什么。 保温吗？ 创意创意。OK， 我们接下来的音乐题，请大家做好准备。 准备好手机了吗？对话框，然后对准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今天这道题 简单， 也算是一位朋友他自己最想听的一首歌，在2018年度。 所以我在想，放送前奏的时候，大家来是猜歌名还是猜一个方位？ 方位吧。 那就方向就可以了， 对，方向更简单， 好吧？ 就歌名当中说到的那个方向， 我说三二一之后才算啊，三二一，开始，发到白杰 FM， 方位到底是哪个方位？发到白杰 FM。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这汽车的引擎声，哇，一路风驰电掣，向着哪个方向？可以把方向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我觉得大家每次发来这个回复的时候都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我们的歌单被他们已经偷看过了怎么这么快速？ OK， 好，就是这个了，我们大家赶紧发送答案吧。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没有让你们回现在自己的方位，好吧？好吧。 东西南北哪个方位呢？ 对。 浪漫的交代 有节目在拍，有很多东西想买，如果你是李白，美丽留给后人崇拜。别阻碍了我的舞台，为什么要分开，我的菜也不想猜。 我突然想到刚才秋裤那个话题，想到今天看到一个朋友发朋友圈说，终于逼得我把秋裤穿上了。 对啊， 很多人就说到底是谁，是女朋友还是你妈妈？我的一个是天气，对，这个天气实在是太冷了。 现在我觉得说已经穿秋裤就没有办法防寒保暖了，一定要穿棉裤才行。 脑补一下艾科穿着棉裤的样子。 我跟你说，就那天早上昨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突然有种感觉，就穿棉裤也已经解决不了了，就应该披着那种可以自带保暖保温效果的那种什么电褥子呀，电热被啊。 会觉得现在你现在身上有天线的感觉，烤箱你是一个。好，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因为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正确答案，也有一些发错的，包括方位发对了，像西西这种 风往北吹 猜错歌了。 所以今天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一路向北。 刚好也看到大怪兽啊哈，刚好路上出京，一路向北。 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于朦胧冬季全新单曲《静》的 MV 今天发布，整首歌曲的旋律梦幻唯美，在于朦胧温暖的声线当中 ，MV 缓缓拉开一段关于前世今生的凄美等待的故事情节。《静》的 MV 是由于朦胧执导，独自一人出镜，整个 MV 的拍摄都是在郊区的一个仓库里拍摄完成，自己构思，自己画草图，自己搭景，用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镜头传达自己的歌词中关于前世今生的纠葛。歌手王旭鹏近日将发行新歌《呼啦啦》，这是一首超甜的恋爱小情歌。王旭鹏柔声演唱，节奏轻快，歌词简短细腻，唱尽恋爱体验。《呼啦啦》是由王旭鹏本人填词的一首歌曲，王旭鹏轻松的演唱技巧也给这首歌曲带来了青春恋爱的无限体验。趁着年轻，抓住爱情，拥有无限可能。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出城方向，北部城区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德外大街、学院路出城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生的人， 不要东张西望，我们在找的人就是你。 记住，你的任务是 看好看的电影， 在购嗨的演唱会一起唱和， 牢记某个话剧的台词， 每天打卡收徒， 红包一落下不要犹豫。 记住，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5点，打开 FM 974，然后我们就能找到你。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我们在娱乐最王牌， 你在哪儿 ？Action， 音乐素描。 好了，夜幕降临，此时此刻，在这样寒冷的冬天的夜晚，让我们用一首歌、一张图片和一段文字来温暖一下大家，好吧？ 是，还有配合着我们浓浓的鼻音。 对啊，因为我不知道艾科什么情况，反正我是再度 感冒了。 对，大家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着凉生病啊。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还是挺温暖的，叫《好的爱情》，是来自陈果的。我记得我们之前也选择过这本书当中其中另一个选段。 好吧，那现在就把这段文字念给大家听。同时你们可以在听文字的时候、听歌的时候回复打卡的字样啊，这两个字到白杰 FM， 对，就可以收到今日图片啦。 真正活得自由，不代表你要活得多特别。你可能看起来跟大家活得一样，但是你这样活不是因为大家都这么活，也不是因为大家都不这么活。 你这样活是因为你喜欢这样活，因为这就是你发自内心想要的生活。自由或者不自由的根本不在于你干什么，而在于为什么这么干，你是否心安。 今天的这段文字来自陈果，好的爱情。如果你想收到这段文字所制作的图片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回复打卡两个字过来了啊。 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顺便要把这首很久没有听到的声音送给你们。白安，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呢？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着这茫茫人海，无人掉入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最爱，多想相信永恒存在。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 in that domain. 找到了一个刷存在感的好机会。 什么？ 是当我们昨日的打卡图还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的时候，很多人跑过来说图没有更新，这还是昨天的图片。 不是， 就是大家满怀期待的为了刚才那段陈果好大爱情的文字回复了打卡，结果收到的是昨天的文字， 就是大失所望。当然现在可以重新回复打卡，就可以收到今日图片了。算怪我，真的是今天忙得太久了，然后从早到晚一直在马不停蹄的忙，注意到很多细节，然后我觉得打卡失误真的是，现在大家可以重新回复打卡，收到今日图片。 没事，怪我， 怎么了？ 怪我，就是出问题不要老怪别人， 哦、 要怪自己，怪我。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这段文字啊。就是我想里面最好的一句话就是自由或者不自由的根本不在于你干什么，而在于你为什么这么干，你是否心安。 来自陈果好的爱情。搭配这段文字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雪景的照片。 可以回复打卡，刚才回复收到的是昨天图片的朋友可以重新发一次到白街饭。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在忙碌的年底，希望大家一切都好，希望我们都有所收获。 是的，包括我们从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说新一年或者说一整年大家都经历一些什么。 对，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我们可能没有顾及到你，因为信息量实在太多了。 主播私房歌， 没事。我们用好的音乐来回馈大家。 我们要点个名，严，你的留言我们已经看到了。 是，也有一些朋友在这一年经历了很多的人生的改变。比如说， 交了女朋友。 对，或者我自己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曾经有失落过，曾经有失望过，曾经有过跌宕起伏的人生，但是其实在现在重新闯出一片天地，我觉得这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是的，所以又到了我们今天最 happy 的时间段了。 待会儿我还要唱歌呢。 对、你是今天先唱的还是我先来推荐呢？ 你先来推荐你的第一首歌 啊。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一首英文歌，来自 Will Smith， 叫做 Bad Habit。 这首歌的节奏听起来是比较轻快的，所以大家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记得关注白街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稍后晚一点的时候会有今日歌单送给你。 You tore the label 今天我要唱一首歌给大家，作为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对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的一个感恩。但是具体唱什么歌让大家来选好不好？ 对，第一首是星云，第二首呢 伤心地铁。这第二首寓意不太好但是我想不是得是自己擅长的歌嘛，对不 对、啊、两首歌反正我都没有怎么太熟悉 啊， 除了星云，星云还相对旋律比较熟悉。 好的，艾珂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沙漠骆驼， 你够了 Mix 隔壁泰山啊是叫隔壁泰山吗？ 哪有好了， 学狗叫，不是学猫叫也可以Okay.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 Yours Smith， 叫做 Bad Habit。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在夜晚聆听的一首歌，因为它的声线是很慵懒的。 有人嫌我要唱的歌太老了 哦， 那我唱首新歌给你们。 好，那个战术是换气版的，学猫叫， 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你唱完之后，接下来我们即将迎接到的就是很多弹幕。 我跟你说，我之所以能够现在还坐在这边，就是因为大家对我的宽容， 是、 真的。星云还是伤心地铁，大家赶紧选一下。都是老歌，大家都选了星云、 是，就是反正两首歌我都没有怎么听过，不如选一首寓意比较好的。 好吧，那就这首了，好不好？ 看到那个屏幕上灯慢慢慢慢灭掉， 这么紧张呢、你别说话啊。谢谢你们。 天上的云是我的心，风吹过飘摇不定，谁能用真情，谁能用真心，让我的心不再像浮萍。清晨露珠是我的心，转眼消失无踪影，谁能用真情，谁能用真心，望住我的心，望住我的真情。我要告诉天上的风，轻轻吹散我心口的云，我要抓住露珠的心，陪我从黑夜到天明。一片云代表着一片情，一颗露珠代表一颗心，风吹云散，你我两分明，露珠化成我的心情。 这感冒的 有旁白版本，接着来 唱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不好听。 还可以啦，就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啊、旋律一响起的时候才想起来这是林志颖的一首歌， 真的是一首老歌了。就唱到这儿吧。 啊，就这么结束了？ 对， 不行吧，2018年应该有头有尾嘛。 我跟你说，如果真把这首歌唱完的话呢，意味着可能以后大家也不会再听到我了 怎么 不是 嗓子已经哑了？ 我总觉得一首歌没有必要唱完，就是未完待续其实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今天你要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是什么呢？ 对，把这首歌也要送给大家，这才是真正要送给你们的。我觉得真的是到这一年要过去的时候，又遇见了很多人，遇到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在这儿要特别感谢你们。 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 为你们真诚的许个愿，新的一年一切都好。 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十 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 And I say trees of the bio I'll try it, I'll try it, I'll try And trees of the bio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一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 And I'll say trees of the bio I'll try it, I'll try it, I'll try And trees of the bio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 有一位朋友叫有间客栈，他为青春小酒桌的兄弟们点一首歌，希望2018年过去的时候，所有的困难和不开心都要过去，大家一起整理好再出发。人家还有 slogan 呢， 嗯， 就是青春小酒桌2019更青春更精彩，喝更多，是要喝更多吗？是吧？ 这一到周五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已经开始渐渐释放自己所有的情绪了。 对，还没有到那个酒桌上就已经进入微醺的状态了。 别忘了明天还要上班呢。 啊，这个好沉痛的提醒啊！ 真的， 真的。但是，一晃眼，12月份就这么过去了。即使心中有遗憾，但也不应在这儿长久的驻足，而是应该心向着新的一年和远方了。 对，当然，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曲来调动一下我们所有的情绪吧。 嗯，是你来推荐的，是不是？ 对。 哇，这首歌要嗨起来啊！ 真的。 我的爱给坚固的未来。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想听唱伤心地铁，我们翻过一篇到明年再说好不好？ 是的。 好吗？ 到了我们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先来听一下前奏感受一下。 一看咱们俩今晚的方向不一样，有人要回家这个好好捂着被窝养病，还有一个要 去嗨一嗨。好，没有啊，今天和大家重温一首范晓萱很久以前的歌曲，管他什么音乐。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到 KTV 可以嘶吼这首歌，然后还可以记起来当年那个满大街的画面感。 初心的早晨，灿烂的午夜，让旋律为这世界画上微笑的曲线。 有人等你，沙漠骆驼，你什么时候唱？ 这当真啊？就是老白白三岁说的话，你还能信吗？ 我跟你说，童言无忌，你不知道吗？不会说谎。 谁会和三岁孩子去一般见识呢？ 那我不会说谎啊。对。好了。哎，真要唱了，来， 没有，你知道吗？这首歌曲当年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不自量力组了一个乐队，然后唱的。 你大学的时候还组过乐队？ 对，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这一趴的朋友啊，可能在说，哎，可你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呢？ 你是在旁边负责鬼畜的那个 人，后勤，或者说敲的那个鼓里那个棉花， 那个镲，哎，那个。